佛门中时常听讲某人开悟了，开悟就是觉悟，他觉悟的是什么？虽然亦是普通常识，而对于学佛的同修来讲，他是重要的学佛目标，就是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。我在讲席中时常提到，学佛的目的是要真实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句说话就是古人所讲的明心见性，它的意义是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法修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就是觉正正，觉就是觉悟，亦称为开悟，悟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而且一定是事事悟、处处悟、念念觉悟，只是真的觉悟，真正开悟。觉悟的标准一定要用经典作印证。经典对我们有三种用途。 第一，专门读诵不求解义。 这种读诵目的是断烦恼、破妄想、分别执着。因为读经就不会打妄想，不读经妄想就好多。用读经的方法将妄想、分别执着消除。这种读经的方法属于持戒修定。 第二，读经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开悟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第三，是自己已经悟入实相，悟入得正不正确，有没有错误，要以经典作引证，也就是自己所觉悟的境界和佛经讲的是否是一样。 如果是一样的，即是正知正见。如果我们悟入的境界和佛经常讲的不一样，那觉悟是错的，是邪觉，不是正觉。我们必须善于应用经典，经典对于我们修学的帮助就很大。有些人不知道经典明确的用途，虽然一生读诵研究依教奉行，但是一生糊里糊涂，经典对他实在是没有起几大的作用，这个是很可惜的事。所有的经典都是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它的范围无量无边，说之不尽。佛经常时常讲，不要讲是佛一个人，即使是十方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对无量劫的详事亦说之不尽。这些都是事实，绝对不是夸大。为什么讲说之不尽？是因心性的变化无量无尽，一切诸法是由众生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而变现的。 一切众生妄想、执着无量无尽，所变现的境界就无量无尽，佛亦无法说尽。但佛全部都知道，要讲出来需要无尽的长时间，道理就在这里了。 中国佛教一般修学的纲领，大家都喜欢用金刚波耶，而金刚波耶亦的确好，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。中国古人喜欢简要长明，这一部经的确言简意赅，言语文字简洁，意义无有穷尽，而且圆圆满满，这个是金刚经的好处。修学净土的人在定中、在梦中，或者是临终佛来接引的时候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以《弥陀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作印证。如果所见到的境界，无论是梦中、定中，或者是临终现前的，同经常所讲的一样，就是真实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同经常所讲的不一样，即是魔境界，不是真实的。 佛在《楞严经》末后讲五十种阴魔，魔变现的境界几乎同佛示现的境界是一样，好不容易辨别，所以一定要用经典作引证。 这个是举例说明， 即使修念佛法门求往生的，亦不能不觉悟。如果不觉悟，虽念佛，临命终时不一定能够往生，因为仲有放不下、迷惑颠倒，这个是念佛求往生最大的障碍，必须觉悟。觉悟就能够放下，就能够体破，临命终往生就没有障碍。觉悟的样子是怎样？譬如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时时刻刻、念念之中，都知道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虚妄，那是觉悟了。如果将眼前一些事都当作真实的，就迷惑了。觉、迷在这里分辨。 若起一念思心即迷了，没有思心是觉悟，亦即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即是迷了。离四相、离四见，即是觉悟了。 所以时时刻刻要记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金刚经将这个事实具体的为我们说明。经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心指念头，即起心动念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因此能执着的是空，所执着的无论人、事、物、世法、佛法，亦是空。金刚经所讲的诸法皆空，能所皆空，皆不可得。如是知，是正知；如是觉，是正觉。 诸法原生，原生无自性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法，皆不可得，都是假的。一定要觉悟此事实相，万万不能执着。 我讲经的时候引用很多科学的实例，证明佛经所讲的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现代年轻人喜欢玩影相机、摄影机，由摄影中亦能觉悟。譬如高级的影相机有500分之1秒的快门，更好的相机有1000分之1秒的快门。如果用1000分之1秒的快门拍摄现代速度最快的喷射机，能拍它在空中飞行，清清楚楚，它并没有移动。再拍一张，它的位置移动了一些。由此可知，镜头开的时候，现象生起。现象生起，即是灭尽时，生灭同时。我们所见的现象是幻象的相续相。其实现象没有生灭，没有来去。我们看的飞机是连续的幻象。实际上我们用快门拍照的时候，它是一张一张生灭同时的幻象。我们玩影相机会开悟，因为知道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象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这个就是证明心、我们的念头以及外面所有的现象，真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我们看到一切法真的是梦幻泡影，真的觉悟了。 觉悟一切法确实不可得，于是我们放下一切法，绝无留恋，一切随缘。随缘日子就好过，几咁自在快乐呢？ 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自己的身亦不可得，心亦不可得。但是身心外面的现象虽然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，而这种假相相续是有的，它是业果相续循环不断的现象。这个就是诸法实相。假相由哪里来？佛跟我们讲，因果不空，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。整个宇宙人生都是业因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相，这个是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。一切诸法菩萨高明之处就在这里，他们了解得清清楚楚。我们凡夫日日争名夺利，打得头破血流，痛苦得不得了，他们在旁边看得很明白。无论你们怎么搞法，都是一场空，实际上一样亦没得到， 只有做罪业。 做作恶业所现的相是从业因变的果报，做作的因不好，现出的相就不好。所以佛话给我们知， 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 教导我们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为什么要应无所住？因为万法皆空，身心俱不可得。如果以为有所得，那就错了，迷了。因为因果不空，所以教我们而生其心。十法界依正庄严，我们的身心以及生活环境都是业因果报相续的假象。过得好是修的因好，过得不好是修的因不好。因变成果，果变成因，因又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它变速之快是一秒钟的亿万分之一，以亿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变化，所以一般人没办法觉察。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金刚波野会上体会了解的事实真相，很深入的体认，即是作观。观要变成行，就是变成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。我们的生活在观门之中积得受用，这个是金刚波野的好处。所以只要会用功夫，在菩萨位上即是观行位的菩萨，亦就是功夫得力的菩萨。如果没有这种观照，怎样学佛都是落在名字位中，有名无实，简直用不上功，功夫完全不得力。金刚经越到后面越清楚，越明白，越精妙，越有受用。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有把握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，为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还是一个心念。 念佛的因现念佛的果，所有一切众生的果报都是因果相续，因变成果，果变成因，就是因果的轮回相续相了。 虽然相了不可得，相是幻象，是妄想。这件事搞清楚，搞明白，我们的心自然是清净真诚的。 清净平等慈悲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性德就流露于一切众生。无论喜欢的亦好，不喜欢的也好，讨厌的亦都好，一律平等看待，平等照顾，平等帮助，这个就是觉悟的人了。 如其不然，则无觉悟。迷悟由这里区分，由这里观察。修行人应该由这处点点反省，认真去做，这个是真正修行。佛门修行的功夫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例如《花严经》的五十三参并不重形式，而重实质，这个是真修的最佳榜样。而规形式当然亦很重要，目的是要接引众生。就好像唱戏，戏台上表演要表演得很逼真，是给观众看的，是接引人入门的，那些是手段。这个是我们必须明了，自己用功的时候就是觉正正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只是实质的道家功夫。金刚经经文自始至终，字字句句都重要。正如光未农居士在讲义里面所讲的，每一句每一字都可以作为行门的观照，并不仅限于古大德常引用的那几句。这个睇法是正确的。我在这一次讲述中深深的体会，本经前后很多经句世尊为我们说明，为我们演示真如本性，体性是空寂的。空意好深，好难体会，寂是不动，寂静的意思。体性就是真心，空寂即是本来无一物。 真心本来不动，本来无念头， 动念就是无明，念头就是妄想，有念皆妄，有念无念，非有念非无念，都是妄念。离一切妄念，才是佛在大乘经讲的正念。 正念的意义好深，正念是没有妄念，就是自性起用。这个地方最容易错认，因为未离心意识，以为正念还有个念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算不算正念？如果以绝对的标准讲，这句阿弥陀佛还是妄念，清净心中没有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净宗将这句阿弥陀佛当作正念？因为阿弥陀佛名号虽然是妄念，这一妄念是最接近正念，因此净宗用这个妄念的方法达到正念。我在讲席中曾经讲，念佛有持名念佛、观像念佛、观想念佛。观想、观像比持名都难。十六观经上讲得好透彻，古来祖师大德点解唔提倡观想而提倡持名？祖师大德系咁，诸法如来亦都系提倡持名念佛。 三经中只有观经讲观想、观相、持名，弥陀经讲持名，无量寿经亦讲持名。这个就讲明诸佛教导一切众生出来三界完成佛道，要以持名为主。这个道理就是所谓借假修真了。 观想、观像都好不容易修正，观成之后亦好不容易离相。例如观佛像、观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无论乜嘢时候打开双眼，冚起双眼，佛像就在眼前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如果能够观成不容易，观成之后想将这个相舍离亦都不容易。如果不能够离相离见，就不能见成。但是离这句名号比离相的确是容易太多了。名是假名，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存有这个假名，就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。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亦要舍弃。我们是借这个名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功夫还是要依此提升，直至极果，名号亦要舍弃，至真正恢复性体空寂本无有念，只能达到如来果地上的圆满境界。金刚经讲的四相四见必须断除，方演修功。性体里面没有四见，没有四相，念即是四见，由见分生相分。相中的经论讲得很清楚， 相分是诸法即世出世间一切法相，十法界依正庄严。佛话给我们知，这些现象本来不生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但是我们感觉所有现象都在眼前， 一切境界上皆是幻象，不是真相。愚人迷在其中，以为真实，觉悟的人可以由现象冷静的观察。去年已经过去，永远不会再回来。上个月过去了，亦永远不会再回来。上个星期已经过去，已经不会再回来。昨天过去，亦永远不会回来。前一个小时已经过去，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前一分钟过去了，亦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前一秒钟已经过去了，亦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各位如果由这处冷静的观察，就知道这些现象到底是真是假，到底存在不存在，那就能够体会到事实的真相。 真相就是佛经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三心不可得，诸法缘生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六根所接触的，实在即是业因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幻象。 金刚经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四个字比如它是假的，根本不存在，如露亦如电， 比如它的存在是非常短暂的，露水、闪电一刹那就不见了，一般人体会得。实际上这种生灭存在的现象乃是刹那亿万分之一秒的速度生灭相续，生灭的速度太快，亦即生灭同时，亦就是没有生灭，所以讲不生不灭。灵严经讲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，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梦幻泡影就是灵严经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众生心不断的变化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念头起灭是能变心想，外边的现象随着念头起灭，随着念头变化为所变的景象，所以自有十法界依正庄严。法相唯识中不承认有现象的存在，而承认唯识。 识是念头，是能变，相是所变，能变是真的，所变是假的，这些是法相唯识中的讲法。波野则更进一层，能变的心是假的，念头亦都是假的，因为性体空寂本无有念才是真的。 所以上中说法未达究竟圆满，必须再往上提升，识亦无了，亦是假的，这样只能够将宇宙人生十法界依正庄严的现象真正睇清楚、睇明白，彻底觉悟了，只识得经常讲的关键处是不一不二。光未农居士在《金刚经讲义》中以好长的篇幅详细地说明这件事。中观讲八不，大乘经讲的十不、十四不，都是以不一不二为根本。所以这一句懂了，就算讲得再多亦全部懂了。如果了解事实真相，心性诸佛不一，就是上中所讲的能生的唯识与所生的法相不一，但是能生的唯识所生的法相皆不可得。金刚经上讲三心不可得，就是能生的念头不可得，所生的法相亦不可得。能所具不可得就不二，不二即无两样。 一切法大至世界，小至微尘，现代讲的原子、电子、中子、质子，再分即科学家所讲的夸克，是现在所知道最细的。现代科技还没办法将夸克分裂，但是科学家认为可能再分裂，由此我们稍稍体会得到不一不二的意义。 不一不二之理涵盖世出世间一切法，经论里面讲的心法、色法，上中讲的唯识、法相，不一不二，全部都包括了。因此懂得不一不二，就懂得金刚经所讲的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诸法如意就是一切法是一不是二，诸法一如，所以法法皆如，法法皆是，经常讲的事法平等就是这个意思。 如是而知是正知，如是见解是正见，正知正见就是佛与大菩萨的见解认知，完全没有错误。 我们没有能力，没有定功，没有智慧，所以见不到，亦不懂得事实真相。佛为我们说明，我们听了似乎有些明白，似乎懂得一些。佛教我们如何亲证这个境界，必须离念离相。离念离相之所以然的道理就是体性空寂，诸法原生，果然做到了离四相离四见，就契入诸法亲证的无我法境界。佛在金刚经上说明修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证无我法，离相离见即是佛和大菩萨所证得的无我法，证得无我法即入诸佛位。在上中里面正如白法名门所讲的一切法无我，一部白法名门论就是解释世尊在大乘经论里面时常讲的这五个字。 天亲菩萨认为瑜伽师地论的660法对初学者好不方便，所以归纳成白法，以白法解释无我。不单止人无我，法亦无我。 人无我就是体性空寂，本无有念；法无我就是诸法原生，本来不生。这些就是诸法实相，即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了。 佛同大菩萨之所亲证所悟的就是这个，能将这个真相搞清楚，世出世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个是由根本解决。这个义理虽然深广，但是非常重要。学佛要细心体会，要认真努力修学。